一个是杀人暗道，下来的人必死，还有一个通道是留活口的，为了逼使对方走私毒品。我明白了，这是我一直保留的一个配饰，是芒果狐雕的一个猴，上面刻有两个字。萨巴从自己脖子上摘下，然后挂在张贵刚脖子上，说了句：会有用的，愿佛祖保佑你。张贵刚看着芒果湖的雕件，认出了那两个字：终老。张贵刚从萨巴那里获取了更多线索，他便开始了最后的行动。金三角中街墨家金店来了几十位各路神秘人物，在几个地方举行盛宴后，由不同的人私下接头后进行各自的花一号交易。莫桑主持的重点是来自六个国家的种植罂粟和加工海洛因鸦片的主控头头，都是绝对在莫家有过交易的老主客。其中瓦邦和军哥邦联合的第七特区商会，来者正是华子和军哥邦得力的军控大管何明富。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人至关重要，这个人是配合军哥邦英敏实施金兰湾海上走私的换盘手，英敏的特别助理多尔。莫桑先是在金店举行了金三角一年一度的15圆月庆典，在金色大厅的每张桌上都摆上了一些贡品，有多种长香短香点燃敬拜。最显著的主桌上方是一个完整的烤猪，旁边有东南亚热带水果、菠萝蜜、榴莲、芒果等。开节仪式都是由泰国教派的掌门人来点第一炷香，朝拜金佛铜像之后，按照金三角规矩，沿烤猪走一圈后，拿着一小块烤肉蘸料吃下。张贵刚按照萨罗和莫莉事先安排，也拿到了一份证件，并穿着一身泰式正规服装，从侧门步入了拜堂。对于那种场面，张贵刚虽是第一次见，但他多年的侦查经验，先看准地形和各个出口，然后就是在场内外的警卫保镖，他细致地做了一番观察，把信息用微型传感发送器与童雪彤已经对接上了。动摇动摇，把台上的几大要人和主客对一下，不要放过每一个人。张贵刚轻轻敲了下，以示明白。张贵刚悄悄朝前面移动，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把六国的毒枭人物和一些交易商人逐个拍了下来，也就传给了童雪彤。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站正在为您播出。 总部王建义和史希健对有些人辨认不清身份，秘密请出王万珍来看。王万珍说，有主持的莫桑，有缅甸瓦邦华子、军哥邦多尔，还有老挝毒枭索努。特别提到一个人，就是湄公河 C 号基地的头目巴康。 这个人叫巴康，有60多了，是个常年隐居在湄公河山里的人物，是金三角老挝、泰国和缅甸毒枭的桥板人物。特别是缅甸多邦的毒品，都是通过 C 号基地巴康协调秘密从湄公河运到各国，直到越南海上。 王建义追问，崔浩基地到底是干什么的呢？王万珍感叹道， 哎，当年我在金三角五年，和老挝、泰国的警方都有合作，也找过当地民间缉毒行家，几次进到 C 号基地都失败了。那里不仅有铁丝网，还有暗哨和巡逻哨，硬进肯定不行啊，是我留下的遗憾啊。 从我们掌握的情报，只知道 C 号基地是金三角的心窝，有着更多的秘密。那里有多种船运，货船里加藏毒品运输，非法秘密杀人，甚至有一个支持基地金钱的背后的恐怖组织。王建义说，现在国际缉毒联合会也盯上了湄公河的 C 号基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基地啊。 史希健随后也拿出了一份机密资料递给王建义说， 这些年我们与金三角相邻，曾多次派人化妆进入湄公河侦查，有些资料显示，那个肥头的巴康是 C 号基地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中国的货轮在经过湄公河下流 C 段时就遭到过暗杀。 王万珍说，是啊， C 号基地我只知道开始是莫斯金三角黑帮头目打下的，后来莫斯死了，被巴康接管，莫桑也有份儿啊。 王建义说，一定想办法告诉动妖，有机会查查 C 号基地，再秘密派出两人在暗处配合。 史希健记下，立即去落实。当张贵刚发回另一个人军哥帮的何明富时，王万珍眼睛瞪大了，脸上的表情有些变化，随即又恢复了平静。王建义问， 这个人是谁啊？ 王万珍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张贵刚在金店靠前走动，完成了对一些人物的取证侦查，却被暗中的保镖盯上。张贵刚也敏锐地意识到了，他想趁早走出那个大殿，把身上隐藏的微型针孔摄像仪器转移收起来，一旦被发现，将会遭到杀戮。现场这些微小细节还被一个人发现，这个人就是有着特殊武功和反侦察能力的军哥帮何明富。只见他离开身边的多尔，然后走到华子身边耳语了下，便匆匆离开。张贵刚边往外走，边在处理身上的危险，几名尾随人员朝他靠拢。 动摇动摇，注意，后面有人掏枪，快，左前方有通道。 童雪彤远程监控不时发出呼叫。张贵刚本来想按原计划从侧门出来萨罗接应，但情况突发，如果张贵刚不想办法处理掉身上携带的通信器材，有多少理由都无法辨清。关键时刻，张贵刚一眼看见了大殿左前方化妆了的茉莉，他在瞬间经过茉莉时，快速把微型摄像头和一些芯片塞进了茉莉宽大的衣兜。 快离开我， 张贵刚小声说了一句，有意大步地把尾随的人引开。此时的茉莉从侧门而出，被萨罗接走。 刚子呢？ 萨罗边开车边着急问。 快走，他把东西给我了。 萨罗心里明白是什么，快速开车朝山林的小道驶去。张贵刚置身于中街相连的店铺，这时他才想起萨巴大叔说过的话，中街每个店不同，但都是和金店相关，每个店在不同的地面都有意想不到的陷阱。张贵刚用余光发现跟踪的人，有穿泰式服的，有穿黑衣腰间配刀的，那真是很是威慑。张贵刚想到了摆脱方式，要选一个安静的店门，不损坏店内物品的情况下还击脱身。前面贯通的是泰国木器店，两侧有青砖延伸，中间的红木雕镂是泰式人物。张贵刚慢下脚步，在接近红木雕镂的泰式人物时，有两个黑衣人拦住了张贵刚，后尾跟踪的两个人还有十多米距离。 此时张贵刚先对两个黑衣发起进攻，左右两拳击打在他们脸上，打肿了两眼。张贵刚又飞起一脚踢飞了黑衣人的刀，后面跟踪的人很镇定，站在四五米处不动了。其中一个人果断按下墙下开关，只听见扑通一声，张贵刚脚下的青砖瞬间打开一个天井。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便掉进了黑洞。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金三角危险，充满了杀机，去过的警察都知道，金三角一条街相连的门面都会有陷阱，掉下去只有死，谁也救不了，这是个不公开的秘密。张贵刚掉进了这个陷阱，眼前一片黑暗。张贵刚在掉下时左臂被摔疼了，头部倒地时也磕了一下，在一阵眩晕后，地下肠道亮起了灯。张贵刚站了起来，立刻巡视了一番，地下通道十多米都有一个陷阱，可与上面的店铺相通，而且有的地面散发着血腥味，曾经是暗杀人的地方。这是一个金三角最有名的暗道，30年前由莫斯花大钱秘密修建的，在金三角中街左右延伸的每个店铺都设有开关，在某个区域都有陷阱，下面会有蹲守的秘密杀手，落进来的人一般活着出去的很少。张贵刚在判断暗道区域后，已经看见有两个人手拿尖刀正面走来，后面跟进的正是在店面跟踪他的两个态势人物。前面两人持刀就朝张贵刚猛刺，张贵刚早有防备，突然扑地一个倒钩打在两人身上，刀掉下的同时，张贵刚顺势把尖刀捅进一个人的胸膛，又反手劈了另一个人。后面两人见状立即灭了灯，暗道一片黑暗。张贵刚不熟悉地形，他凭直觉只能摸黑朝前跑，但是后面两人在黑暗中开始射箭，幸亏张贵刚猛跑了几步，在一个凹处贴墙而立，两根利箭从鼻尖射过，惊了张贵刚一身冷汗。突然张贵刚侧耳一听，啪啪两声闷棍打在脑袋上，两个人倒地发出咣当的声响。怎么回事呢？张贵刚凭借暗道一头的顺光，似乎看到有个强壮的男人，头上戴着一个黑罩，只露出两只眼睛。他快步地走到张贵刚面前，张贵刚下意识要反击，被那个黑罩人抓住，用老挝语小声说：“快从前面第二个洞口出去，拿上这个。”张贵刚接过一个羊皮，上面有图有文字。张贵刚用老挝语反问：“你是谁？”黑罩人轻轻拍了拍张贵刚，用中国话说：“别问了，快走。”张贵刚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他飞快地跑到第二个洞口，黑罩按动了开关，洞门口打开，露出一丝光亮。张贵刚回头看了一眼，黑罩人招了下手，张贵刚跑出洞口。一切就像在梦里，刚才发生的生死大战果真在金三角的暗道里。张贵刚从第二个洞口出来时，面对的是河岸的一块礁石，周边是一片相思树，正好掩盖了河两边的行人。当张贵刚爬出来时，还不停地哆嗦，有一种噩梦缠绕的感觉，但是作为多年的缉毒侦查员，他马上平静了心情。张贵刚环视了一下周边的地理位置，在山边有服装店， 他立即朝那儿走，买了一套衣服在树林里换上，然后把那身沾泥的衣服埋了。刚才协助张贵刚逃出的神秘相救之人，老挝话说得很地道，而且中国话还带有版纳口音。他到底是谁呢？一系列的疑问让张贵刚迫不及待地从身上掏出黑罩人塞给他的手绢大的羊皮，打开仔细一看，上面标明了一个重要的地点，湄公河 C 段的 C 号基地，还有一组数字，很简洁，隔21吨，3月8日抵金。同时画了一条弯曲的路线，沿湄公河 C 段点至越南海域。张贵刚其实完全明白了那个情报，隔21吨，3月8日抵金，就是军哥帮有21吨海洛因，3月8日抵达金兰湾。这一切的始发点是在湄公河 C 段的 C 号基地装运。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特别是提到湄公河 C 号基地。此前张贵刚获取过 C 号基地情报，也和史希建局长私下研究过，但没有人进去过。黑罩人那机智相救的身影让张贵刚猜测不出究竟是谁，难道是代号鸽子？张贵刚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茉莉，所有的通信微摄像都交给了他，现在他连手机都没有，怎么办呢？张贵刚想到两个办法，冒险去金三角拐角的萨罗老婆店，他判断萨罗被救后那个店肯定有人监视，他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他脑子里有多个电话号码，对于茉莉和萨罗的手机号更清楚，于是他从河岸走到了金三角背面的一个胡同，看准了有个电话亭，等一个人出来后，他立即走进去关上门，迅速拿起电话，首先拨通茉莉的手机。 喂，李兄，别多问，10分钟后在后山枯井边见。 张贵刚说到最后一个字，忽然发现电话亭的左前方有两个巡视的人在盘查刚从电话亭出去的男人，他意识到了周边已被莫桑布满了人。张贵刚快速出来，不敢再进任何一家店铺，而是沿河边快步朝后山走。这时跟踪的两个人换上汽车，一个开车，一个持枪瞄准，张贵刚在瞬间闪回林子里，枪口无法对准。 快冲上去， 持枪的莫桑手下嚷道，汽车加速冲向林中小道，眼看就要对准张贵刚，只见汽车一晃，从两侧飞出一男一女，持枪的家伙被打出车门外，另一个开车的被女的重拳打在脸上，然后一把被扯出车门，甩出很远，倒在地哎呦直叫。张贵刚在转身的瞬间好像看到了一男一女熟悉的影子，便警惕地闪到一棵树后。突然持枪的家伙倒地后从身上抽出匕首朝男的头去，被女的发现后飞起一脚将匕首踢向半空，在落下时抓住，顺势抛向了那名持枪家伙的胸口。张贵刚迎了上去，被女的拉住往后山跑。 董瑶快走。 张贵刚跑到后山崖壁边兴奋地叫道， 新罗小芳是你们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